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老漢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老漢推估。 好啦，頭先咧就講緊呢個咧，即係強國就興咧逼人咧就公開上電視認錯。咁咧就最新呢個發展咧就而家就唔係林榮基啦，就係、是、呢個烏坎村嘅村代表啊，呢個林祖鏈。 嗯。 咁大家都記得五年前嘅烏坎事件咧，就係、是、呢個人就係風雲人物嚟。 嗯。 咁就因為當時咧就係、是、呢個村官就賤賣呢個鄉村嘅土地。 係。 咁林祖鏈，林祖鏈就帶頭咧。就去發動啲村民上街，咁、就爭取咩咧？就係、是、要取回呢啲賤賣咗嘅土地，咁亦都係咧，就係要即係改革呢個村代表嘅選舉。 係， 咁當時咧就差唔多去到兵戎相見噶啦。這個防暴警察、武警就進駐烏坎，咁、就村民對峙，咁最終就汪洋咧，當時廣東省嘅省委書記咧、就用呢個民主嘅方式就擺平咗。 係。 咁自從自此以後咧，汪洋就步步高升，烏坎模式咧就被呢個宣傳成為中國草根民主嘅新方法。 嗯， 五年之後就現眼報啦。 係 呢個草根民主咧，其實就冇根嘅，亦都同棕樹根一樣係爛藤嚟嘅。 係 咁咧，就呢個被當村民支持嘅林祖鏈咧，呢個村代表咧，民選嘅村代表咧、就被上級嘅政府指控咧，就喺個工程裏邊貪污受賄。 係。 咁咧就點解突然間會指控佢呢？原來佢就準備發動村民上訪，就去丁聲討啊，爭取翻五年前被賤賣嘅土地，因為都未解決， 都唔係一路唔 咁就喺上訪之前就爆發咗呢個所謂行賄事件、受賄事件，咁就夾咗佢走啦。 係 咁夾咗佢走之後咧，係啦，深夜夾走咗佢之後咧，咁就香港嘅傳媒就蜂擁去呢個烏坎啦。咁烏坎村就應該喺海陸豐嗰邊啊。 係。 咁海陸豐咧就有相當之濃厚嘅革命傳統嘅，其實係、比毛澤東更早嘅海陸豐嘅農民運動咧，就有一個澎湃領導嘅1932年啊，就喺第一個蘇區嘅建立咧，其實海陸豐 係 咁咧就殺咗好多地主嘅， 係 就叫紅色恐怖啊，就係呢個澎湃嘅農民運動。 係 咁去到今時今日嘅烏坎咧，嗰啲人咧果然就民風強悍，不過而家就唔係殺地主啦， 係 就係要求啊呢、這個釋放呢個林祖鏈，同埋繼續要處理呢個賤賣土地問題。咁就如箭在弦咧，就係咧，大家就將自己嘅名字寫咗喺呢個橫額嗰度咧，就要準備要去集會同埋呢個上訪喎。 係， 咁所以今日咧就掟咗呢個叫林祖鏈認罪嘅視頻出嚟啦。 係， 咁就坦白講呢類咁樣嘅，即係我唔知係夾咗佢個孫啦，定咩情況底下咧，去逼人認罪嘅手法咧，就只會咧。我不知道大陸人是信不信的，香港人我想信那個都是傻的， 香港就真的不會信，大陸我估有些麻木真的會信的，即是那些走入迪士尼很開心跟著舉曬手指贏那些就會信咯。 但是中國人有幾種的什麼的政治上的盲目的、一種就是黃遠之，就是政治很黑暗那類的，即不是現在幾年前的黃遠之，那就是第二就是政治很飄凡、第三就是這個我不識這樣，咁就政治好污糟，咁就呢類人喺中國大陸都唔少嘅，為數不少，就係咩咧？嗰類不用腦思考，而咧就係咧將自己嘅叫做一種鄉緣啊，即係話咧老好人啊，一種咁嘅心態。咁咧就凡事咧就大家都唔好衝突啊，唔好抗分啊咁樣。 息事寧人 係啦，息事寧人，唔好搞亂檔啊。咁香港咧都遺傳咗呢種咁樣嘅意識。 唔好搞。 大家以為呢啲獅山下精神係好嘅一面，其實唔係。獅山下精神係咩咧？係耷低頭做嘢。 係 就係咧， 唔好搞咁多嘢。 抬起頭啊，亦都唔係伸直條腰去做嘢嘅。 咁先至咧能夠形成呢個獅子山下一代嘅一個價值觀。 嗯， 咁所以咧就呢啲咁樣嘅所謂政治好黑暗、政治好混亂、政治我唔識、政治好污糟呢啲咁嘅諗法咧，就會令到你睇到呢啲事或者銅鑼灣書店事件咧，你就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咁咧就呢啲叫做 算啦，我唔係啦， 即係啲大媽式嘅論證咧，就喺香港咧係出現好多中產嗰度嘅。 嗯， 你以為呢啲只係一啲嘅即係？ 即係唯口奔馳，學識盲目 係啦，唯口奔馳嘅人，或者對政治真係因為揾食， 嗯、 即係嗰啲茶餐廳嗰啲人洗碗啊嗰啲，大家都冇興趣去討論啦咁。嗱、嗯，我發覺調翻轉嘅喎， 係 越係基層嗰啲人 咧，茶餐廳 係越有睇法嘅喎， 係 對嗰個是非黑白公義咧睇得好重要嘅喎， 係 冇受過教育越基層嗰啲人，甚至咩咧、嗯？你聽佢口音知道佢係內地嘅生意， 係 佢反而對重視相對重視個公義嘅喎， 嗯。 香港的中產我覺得是遠遠比不上這些基層因為他們那些就真的是國家自掃門前雪其實那個是一個藉口來的什麼政治很骯髒我不知道誰對誰錯喂大哥你受了基本教育的香港中產最少讀完中學是吧大部分讀完大學 大學 添 啦 讀屎片的嗎其實是不怪之得梁振英李國章說香港大學的水平不行我覺得真的即如果教出來的學生是這樣的話即對著這些東西他都可以說我沒有看法的 又或者是理啦，我繼續我嘅專業嘅生活，繼續日日飲紅酒，食即係嚇，即係高貴高級嘅餐廳咁樣，係好滿足於呢種生活噶嘛？有啲人 嗱，以往就得嘅，因為英國佬包攬曬個政治，你交俾我，我睇好個場，大家有得玩，大家公平競爭，問題而家唔係啊 嘛。 當你嘅學額12% 俾大陸，跟住遲啲再設俾一帶一路嗰啲學生，咁你個仔冇咗三成港大嘅學額嗰陣時，係嘛？咁你個仔入廣大嘅機會， 佢咪唔入廣大咯？佢咪送去美國咯？ 喂，唔係個個中產都有能力㗎，好多都係諗住喺本地升學㗎。 咁嗰啲有影響力真係已經好掂嗰啲就唔理㗎啦嘛。 但係問題嗰而調翻轉，而家嗰扎港豬係咩咧？係 又唔係真係好掂嗰啲 middle class， 即係叫做。一個店長啊，經理仔啊，嗰啲咧 又唔 係 真係好掂嗰啲啊， 就唔係去到真係好掂嗰啲啊。咁所以嗰啲其實你諗下，佢哋係最大傷害。 佢哋係即係手多其衝， 係小白領啊嗰啲。我一個女人仔唔識嘢嗰啲啊，喂嗰啲好多係 OL 小白領嚟嘅，係兩公婆夾埋揾五皮嘢嗰啲啊。有個私人單位咁樣喺屯門或者喺呢個元朗嗰啲 啊 ，U Town 嗰啲咁樣。 但係問題就係你呢啲就正正就係最受而家。呢種咁嘅施政同埋咁嘅環境所利益受損嘅，佢哋睇唔到嘅喎，佢睇唔到嘅喎，真係佢淨係以為操 fit 個細路揀到大仔，贏在射精前。你睇頭先 TVB 嗰條嗰個女人嗰個樣，都唔覺得佢係一個 upper middle class 啊嘛？即係呢類反而係最咩嘅喎，係最算精嘅喎，而永遠就睇唔到個大環境嘅改變嘅喎，即係話到佢擁到個細路去讀 international finance 嗰陣時咧，就雷曼執笠嗰啲， 係啦，跟住賴嘢， 跟住高盛執埋笠嗰啲嚟嘅喎，係啊，跟住就賴嘢，永遠係食水尾嘅喎，即係等於你嗰啲炒郵票啊，等於嗰啲炒閃卡啊，或者係炒波鞋一樣， 炒股票啊， 係啦，炒股票都係嘅喎，對佢哋入市就玩完嘅咯，通常都係因為接火棒嘅啦嘛，已經係，咁佢哋又唔會知嘅，但係呢個烏坎事件，我覺得亦都好清楚睇到。就係而家呢個共產黨就要覆桌，係覆桌咩咧？就係將嗰啲所謂啊挑戰佢政權，甚至係危害到佢嘅管治個權威嗰啲咧，全部全面剷除。你睇到嘅， 同埋佢係 維權律師， 嗯，哦係啊，哇，捉得幾勁啊！咁 捉曬啦， 捉曬啊，好勁啊，捉得黐線嘅真係， 完全唔顧國際環境， 係 唔理，總之就好似王毅嗰種發爛渣， 係啦。 你冇發言權，你冇嚟過中國，你有咩發言權啊？等等，包括銅鑼灣書店事件，到而家烏坎事件，係將所有佢覺得對共產黨嘅獨裁管治係產生危險嘅，全部消滅於萌芽狀態。可以咁講，而家嘅中國嘅政治嘅黑暗，甚至係倒退到去比鄧小平年代更黑暗。 我直情翻到去咩啦？即係毛澤東， 翻到毛澤東年代，我相信很快他真的將他判刑沒問題的。 是嗎？他認了罪了，那就不判刑，下一步就判刑咯。 那就看你懂不懂做咯，最後什 麼？ 如果你肯回去勸服那些村民， 嗯， 不要再搞事的，因為很簡單，賤賣土地一路查查查，一路抽上去的話，我不相信 一定是黨的人 去到廣東省的 level， 省的 level 牽涉在內，因為他哋好簡單。這個派系政治是一個撐一個，一個撐一個。即使你說他是海陸豐，但一路去到汕頭，汕頭一路去到廣東省， 一路列上去， 其實就你就會找到藤楞瓜瓜楞藤的話，你就畫鬼腳就畫到是誰了。咁你汪洋已經調嚟咗廣東省啦，而家係咪？所以我就話呢啲咁嘅即係黑暗嘅政治，而家好多人仍然相信等待中國民主化，香港有希望。 哇！而家係仲倒退得緊要啊！即係 我就話而家比八九年之後嗰陣時更黑暗啊！ 係 比八九年陳希同未落台，九零九一嗰陣時仲黑暗啊！其實。即係佢直情係唔要面啊嘛， 係啊， 即係人不要面，天下無敵嗰陣時候，基本上佢做咩佢哋都嚟做， 係咯，即係做到出曬面而家係。 跟住咪揾《環球時報》即係鬧佢哋班人，係乜？你憑咩嚟批評我哋啊？ 我最慘佢就係佢而家就真係強國咗嘛，即係又成為呢個世界第二嘅經濟體啦，咁勁啦，咁佢咪更加肆無忌憚做呢啲咯？ 喂，任何嘢成十一億都係全世界最大的， 係 係嘛？ 係。 一人吐督痰都可以破健力士世界紀錄， 肯定得， 係咪？一人屙督屎都是全世界最大的督屎嚟嘅，咁有咩意思咧？而家睇緊係國民生產平均呢個 GDP，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中國仍然一個發展中國家。呢個鄧小平一路以嚟定下的一個叫韜光養晦，點解咧？就因為佢好清楚知道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係你而家喺南海同人開拖，準備甚至退出呢、這個。聯合國海洋公約添，我真係想去退啊！真係，係嘛？話如果仲裁出嚟，結果不利自己喎，即係話場波如果判我輸嘅話， 咁我就 連球證都打死佢，係嘛？退出國際足協一笨， 係 嘛？呢啲就係、是、即係已經係去到一個咩咧？係已經唔係所謂強國外交添啊， 係 亂 Q 咁嚟， 係 一種流民外交。 係啊， 你以為以前嗰個李兆星個樣似個流民， 係 原來唔係。原來已經係好好嘅啦，你見到王毅呢個樣子正正常常個樣子，原來唔係喺裏邊其實是一個流民嚟嘅，係咪？跟住你睇啦，美國利用呢個 TPP 已經係圍堵緊中國，日資撤出中國，投資翻到咩啊？係東南亞、緬甸啊、越南啊啲地方，佢唔係未必搬翻日本啊。佢大量撤出中國之後咧，根本上佢就係去翻美國。跟他建立正常關係的包括緬甸在內， 那些東南亞的國家 是的。跟住我就話啦，你財大氣粗啊，可以頂得幾耐？係咪？好多人香港一些無恥政客將呢個旅遊業的衰退歸咎於佔中。你而家去全世界看下，我去泰國，他哋話遊客呢一年少了很多。泰國有佔中咩？泰國有紅衫軍佔領機場咩？係嗎？你看看台灣，或者你台灣又話蔡英文當選啦， 係啊係啊 係，係嘛？你而家即使去日本睇下，仲有冇咁多遊客啊？呢個係資爆問題，唔係佔中問題，而係話中國嘅債務危機已經係滾傳到一個天文數字。跟住一帶一路喺世界裏邊嗰啲嘅基建工程，一係就俾人取消合約，一係就冇肉食，一係就俾人夾，要低息去融資幫人哋。實際上我們在做的是跟十九世紀的華工血淚史是一樣的，是輸出鐵路工人去起這個太平洋鐵路，去加拿大和這個北美洲，現在就去什麼呢？全世界去非洲，去莫斯科，去匈牙利，去墨西哥，去這個馬來西亞。那你想想有什麼值得驕傲？這樣叫強國？那你跟菲律賓有什麼分別先？ 菲律賓冇曬， 喂！人哋做外佣都冇咁辛苦啊，大佬啊，都起碼係嚟一個 civilized 嘅地方做外佣，係唔使瞓喺非洲嗰啲工地上邊喺中國，係嘛？有乜咁值得驕傲咧？喂，你疏我爽，走去低息幫人融資，你自己嘅國民、農民嘅教育冇解決，户籍問題冇解決，温家寶講咗咁多年，農村户口冇取消，農村户口喺城市係唔 entitled 任何嘅福利、 教育啊嗰啲， 即係話啲農民工。幾億嘅農民工嘅子弟，佢哋喺城市裏邊嘅第二代農民工啦，已經係。係。佢哋嘅教育、醫療、勞工保險，你有乜嘢值得去誇耀？你自己人嚟嘅嗰啲係。 我知。 然後你低息去貸款幫人起高鐵。 係咯。 係咪將嗰啲國家嘅自己嗰啲民脂民膏嚟刮翻嚟嘅錢，就係咁出去揈？ 但係佢就係我嚟咩咯？即係用呢啲咁樣去外國嘅基建啊、成啊咁樣去，即係。 跟住去包裝成為一種民族復興嘅一種民族主義。 喂，這個咪同即係我哋我哋以前讀歷史隋炀帝速亡嘅原因，咪好大起功咯。 係啦，但係佢將佢包裝成一種民族主義，就令到翻裏邊嗰班人雖然好慘，不過有呢種精神。 佢都係工程，不過是政治工程啊嘛。 係啦，係啦， 佢真係 engineer 出身㗎。係，不過係做 political engineering 啊嘛。係。咁咪觉得全世界威咯，而家 系啦，觉得自己哇！ 咁你呢样嘢，我话俾你听啊，你一个维稳嘅系统咧， 嗯， 就 work 嘅， 嗯， 即系话咧，你控制住资讯自由， 系， 啲人系上唔到 Facebook， 系啦， 我成日都话唔好同嗰啲内地五毫搏嘅，你上到 Facebook 先同我讲咧， 嗯， 即系嘥气嘅，太监指点人哋洞房， 系 呢啲叫嘥 Q 气，话俾你听，真系嘅，即系我成日都话韩寒所讲嘅。世界有兩種邏輯，一種叫邏輯，一個叫中國邏輯，就是他自己咧烏裏單刀咧，佢就有指指點點， 跟住攞人哋更衰嗰啲人嚟，但係自己都 所以咪出現咗香港在國際競爭力排名第一，在國內排名第二的問題咯，就因為他政治上要踩你啊嘛，踩你話你政治城市，話你佔中啊嘛，呢個係共產黨嘅宣傳主旋律定咗落嚟，你共產黨咁樣講唔緊要，你諗下香港過去嗰幾年。有幾多呢啲咁嘅人係揞住對眼做奴才都不得止，仲要做好核突嘅奴才，係咪？仲衰過啲海大富嗰啲，係咪？唔單止係太監添，仲要係咩咧？旅發局，總之所有建制派嗰啲林建岳走出嚟話，因為佔中， 乜都係關佔中事，係咪？零售嗰啲， 喂，但係呢啲係客觀數字嘅，你睇中國遊客出國嘅數量跌，係咪淨係？嚟香港， 嗯、 你睇澳門，澳門有佔澳咩？係嘛？你問睇下洗米華，點解咁得閒走去唱卡拉 OK？ 係嘛？佢啲賭廳嘅生意咧， 係 係嘛？你睇 係啊， 澳門 啲 米芝蓮 啦，係咯 ，Michelin Star 抵食到爛啊！船飛你睇下，澳門有佔中咩？第二樣就係、是、對一帶一路同埋資爆嗰兩個問題完全唔出聲。嗱、 嗯、 呢、這個我覺得係等於沙士一樣。 嗯 是陷香港人一個相當危險的一個境地。 嗯、 一帶一路你看到必死的原因是什麼呢？我經常都說以往美國佬推自由貿易，人家有個意識形態在後面、 嗯、 所以他能夠成為全球霸權，同埋有全球軍事基地在這 裡、嗯、 中國是什麼都沒有，你只是輸出自己個性的東西、 嗯、 去全世界。咁你諗下，你 benefit 人係咪人哋嘅國民咧、 嗯？ 因為 benefit 到人哋嘅執政黨、 嗯、 收你黑錢嗰啲人咧，係咪？呢、這個大家有眼睇嘅，其實。而最終香港居然係走去坐上一個咁嘅賊船，走去同人吹一帶一路。 係啊， 梁振英吹就因為佢要博連任。 嗯、 但係更可恥係咩咧？香港經濟學者有冇公開同香港人講過一帶一路係咪一條死路咧？ 嗯， 那些自由經濟學者，那些黃于漸啊、雷鼎明啊，這些是粉腸去了哪裡呢？真的喔，那些粉腸去了哪裡呢？大佬，你們對社會有個責任的喔，你是一個知識分子來的喔。 但雷鼎明那時 候，雷鼎明立刻過回來，為什麼不是自由經濟學派 呢？但那時候佔中呢，就 股市跌到不知道多少點 啊，是他的嘛， 是他的， 那他現在就擺明已經是頭一個， 你要學棍喔，我告訴你聽。即係坦白講啦，投共都唔使咁核突嘅，我成日覺得。即係你將自己個地位等同於陳靜心，呢啲嘢比高達賓、陳靜心地去做。 但係個導演係要求你要交呢啲。 咁除非嗰張單好貴咯，即係個演出費好高咯。咁究竟個演出費有幾高咧？ 可能高到你難以想象咧。 你估有幾多嗱？我唔覺得有好多嘅喎，我覺得係自己瀨屎忽嘅啫喎，其實係。即係人形蜈蚣嘅啫喎，我覺得係佢哋。即係覺得咁樣咧就咩啦，就可以威啦，跟住舐到公職啦。 係，可能就係想舐呢啲後邊嗰啲嘢咯，遲啲又做政協 啊。我唔知啦，咪跟住咪非執董咯。係，睇有幾多上市公司嘅非執董咯。 嗯， 係得呢招嘅啫，我覺得。 又或者 咪睇下雷鼎明嗰啲有幾多上市公司非執董咯。 或者中意嘅係政協啊嗰啲咯。 喂，俾個江門市政協你做，你做唔做啊？ 可能嗰啲人覺得係。 大佬翻去開會都鬼死咁耐啦，仲要對住嗰扎鄉音未改嘅。嗰啲同僚喺度開政協，喺度瞌眼瞓。我認識嗰啲好多省市嗰啲政協啊。 但係佢係諗住其實 瞌眼瞓嘅，全部都係。 但係佢去的目的可能係就去之後嗰、那、嗰個 即係點啊 ？OK， 聽下許秋怡演唱會啊？ 唔係，即係好似啊， 我、哦、馬英國 嗰啲，係 即係同啲 民族舞蹈員跳下舞 啫，係啦，嗰啲 係不涉不涉色情成分嘅標榜， 係啦，嗰啲係演員啫， 係啦，表演員 啫 嚇。咁啊，佢哋都係演員咯，大家磋商下演技咯， 冇錯。 佢哋政協和尚唔係又係演員咩？ 咁但係可能就係即係啊，覺得嗰啲好吸引，即係嗰啲係都係賣點嚟嘅。 所以我就話你點解咧？有陣時啦，雖然我唔係支持港獨，但係我亦都睇到咧呢個分離港獨嘅一個長期嘅趨勢係必然。 嗯。 跟上一代不同，我們這一代也不同。上一代 中共是仆街的、 嗯、 就是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殺人無數，大家保命、 嗯、 不要講其他東西保住、嗯、條命 survive、嗯、第一代的難民。好了，跟著到七十年代他一窮二白走出來、啊、終於看到他發奮了、 嗯、 即各國今時而作非了，放棄政治運動這些東西、 嗯、 就慢慢走向國際社會，覺得他有希望。但是而家呢一代咧，就覺得佢好 Q 煩，同埋好厭惡。 同埋係啦，即係 你每一次呢啲電視認罪嘅嘢咧，你係會趕走起碼六七萬個曾經認同過自己係中國人嘅香港人嘅話俾你聽。你再揀多幾次，我覺得香港分離運動咧有個三個元素嘅、 嗯， 就係咧唔係有冇國師參與。 係 第一要六八九連任。 係 第二。要胡錫進繼續出任《環球時報》的總編輯， 嗯，繼續發炮係。 要共產黨繼續用電視認罪， 嗯， 呢三個手法 係。 咁咧，我覺得咧，做出年或者再遲一年，鍾庭耀嘅調查咧， 嗯， 認同自己中國人咧，我估呢個十八到二十九咧係零嘅， 嗯， 應該跌到係零， 係。 我覺得一個正常的年輕人冇可能會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 其實正常的中年人都唔係好。 喂，大佬，我哋都頂唔順啦。 我頂唔順。 我都話你話趙紫陽個年代、胡耀邦個年代，點會咁核突做呢啲咁嘅嘢？上電視逼人喺度認罪啊？點、嗯、會有《環球時報》嗰啲咁嘅嘢啊？一係佢就開頭炮轟你， 一係就人民一鋪嚼你。 係開頭炮轟你。我就話咯，就算鬥彭定康嗰陣時候。點會有高達不愛自投啊、陳靜心啊啲咁嘅團體啫？我咪日日喺《人民日報》社論轟你咯。喂，咁咪頂得住喎、啊？咪大家搏火咯喺度。即係你唔會討佢，即係你唔會黑佢憎啊嘛。嗯、你唔會厭惡佢憎佢。你覺得佢保守係嘛？大家喺度鬧，但係而家嗰種手法係咩咧？ 係揾古惑仔， 唔單止佢保守，係賤格，其實係 個做法。 你有錢不過賤格。 是 吗？你周围去夹人，这些不是有钱而贱格咩？ 同埋你用古 格衰啊！我就话，点解你觉得新界嗰啲围头飞唔系话佢乡音嘅问题、嗯、而系个格衰啊！连嗰啲衫都勾过人嘅， 系即系好似嗰日喺立法会门口嗰， 系啊，我堆咁你，即系你真系睇下，即系唔好话净系中电发呢下都得人惊啊！梁福源嗰只系吗？有啲友仲着緊大關刀西裝㗎，唔好話戴住嗰啲咩泰國佛牌啊呢啲咁嘅核突嘢啦，我覺得，即係見到個樣你都知道個格衰啊，真係，唔係佢講啲咩內容，而家中國嘅危機係咩咧？共產黨強國嘅危機喺香港人眼中係有格衰啊、嗯， 即係等於迪士尼嗰只嗰只。嗯米奇老鼠是金色的， 咪金米奇一樣咯。跟住人哋嗰啲演出就要搭啲大陸嘢咯。喂，我唔相信大陸嘅人係中意睇，只不過係大陸嘅官 係 覺得有個所謂民族自豪感，就夾硬強姦呢個米奇同米妮。 係啦，整個孫悟空喺度， 整個孫悟空喺度，就係佢哋自己攞嚟精神勝利法。其實阿 Q 係嗱，你睇你美國佬有幾叻啫，嚟到我哋呢、這個。咪一樣要接受我哋呢啲咁嘅嘢，係嘛？ 一樣有獅子王都要有孫悟空啦。 咪係咯。我相信共調翻轉大陸嗰啲人係最崇洋， 嗯， 佢都唔知幾憎有呢啲咁嘅嘢喺度，亦都唔幾唔中意嗰啲中文簡體字嗰啲咁樣大大隻字喺度。所以我個 friend 咧好好笑嘅，佢話佢上完去之後咧，佢就知道咧佢喺香港迪士尼嘅工作嘅，佢就話咧發覺咧，上海迪士尼嘅話咧，佢感覺到好高興，因為佢知道咧係唔會對香港構成一個競爭。他说如果你是一个东南亚的游客， 是 你是一个印度马来西亚的游客，是你是不会去上海的，因为他那阵味是搞到正牌变山寨， 肯定啦。 所以为什么马云讲得啱，山寨有时候好过政府， 是 我觉得他去了上海迪士尼呢有感而发，是吗？ 见到一地垃圾啊，那些东西 不是一地垃圾、啊、而是个格、啊、是我成日都说你看个白雪公主那个格 成个 GVB 啊， 大佬又肥，是吗？即那 些做那些，坦白讲这些叫做高質素的服務業，有些叫 experience economy、 嗯、 體驗經濟。體驗經濟是什麼呢？你是要每一個細節都是要做到盡、 嗯、 做到好， 每一個做的人都百分百投入這個 fantasy 的世界，不會另轉背那個白雪公主夾著口煙在後面踎在那裡跟七個小矮人一起在操車的是不可能出現的，這些東西但你以我們強國那種差不多先生去做服務業，喂，連個浦東機場開了沒多久，那時候我搭飛機已經滴水了，跟住那些柱下面已經黃曬㗎啦，即係你睇深圳地鐵都係，即係佢哋嘅工程預算咧係冇維修呢一 part 嘅，所以我相信迪士尼都係一樣嘅，其實 好快嗰啲就會係甩皮甩骨啊咁樣嘅咯。 你睇香港地鐵咁多年啦，係嘛？就算話香港迪士尼，我都話你睇景觀，好多人話細話細，原來你發覺咧後邊有山景啊，有城。 哦，咁係。 你上海一個開幕禮，我一看出嚟， 哇！周圍黃金 金，我覺得呢個是一年二百幾日霧霾的後果嚟嘅，係，即係話嗰個城堡咧係永遠都係灰蒙蒙嘅， 係 呢個就唔關迪士尼的事，永遠都係灰蒙蒙，跟住後邊咧亦都睇唔到乜都冇嘅，就係孤零零一個城堡喺度。你一睇埋佢覺得，哇！屌咁山寨嘅，係咪？原來佢係堅嘅， 即係衰質係咁大啊，最大啊叫做亞洲， 亞洲最大咯，係啊， 咁啊點啊？ 同埋佢咪咩咯？佢乜都要大啊嘛。咁我覺得呢個咪就係變成一個政績工程咯。政績工程個後果嗱，未計政治風險啊！我話一個唔覺意南海開火，或者又射落咗一架中國偵察機咁嘅假設，咁啊杯葛迪士尼嘅咯喎。 係咯，照計係㗎，應該 添啦，毆打咪咯，毆打米利 嗱，你諗下 雞奸呢個米奇先啦，我覺得係啦，將當勞鴨變呢個扁皮鴨啊！ 係啊，嗱，何韻詩走去見阿大喇嘛，你就走去阿杯葛何韻詩。咁啊，奧巴馬都係同大喇嘛握手啊，你又唔杯葛佢咁樣，即係而家其實應該已經要杯葛佢啦。咁但係你而家唔會杯葛。 咁我諗佢欺善怕惡啦，第一，第二知道佢落台啦。但我覺得迪士尼個風險在於咩呢？就係以強國人嗰種粉青心態，有乜嘢更好杯葛先？係咪先？我諗如果再出現南海撞機事件嘅話咧，跟住咧，我諗迪士尼門口長期有粉青喺度拉 banner。到時甚至迪士尼裏面的米奇都要外爭國權內除國策，拉條 banner 去表演添，我覺得扎住個頭上去啊！中國不亡，中國必勝咁樣咧，喺度歌再歌再舞添。到時你美國佬內嘅咩河啊？ 同埋變要跳呢個樣板戲啊，嗰啲咁嘢咯。 唔係咯，跟住呢個巴斯光年出嚟跳樣板戲啊，係咪有個臂章寫住紅衛兵咁樣啊？呢個 Woody 係幾有型啊？你話諗起都好笑，我覺得真係，即係呢啲叫格衰係冇得改。我記得我上一代咧，因為我哋喺一個即係龍蛇混雜嘅徙置區長大，咁我媽媽成日教我，佢話即係唔單止要讀書咧，佢話最緊要千祈唔好個格衰。咩叫格衰咧？蹦喺欄杆啊， 韌腳， 企喺韌腳啊，企喺度坐喺度嗰陣時蹦埋一邊啊，或者係咧喺嗰啲球場嘅士多裏邊揸住擔住支飲桶啊，即係喺我上一代眼中呢就叫格衰。咁咧，佢話格衰就會俾人揼，亦都會惹麻煩。咁我時又唔知嘅，其實覺得著喇叭褲擔住飲桶好型咯。咁你而家終於發覺咧，強國人嘅問題咧，其實無論佢幾有錢都好咧，整個國民嘅印象、國家嘅形象咧，比起全世界都係有一種格衰嘅，一種咁樣嘅 taste 出嚟，係好難解釋嘅。我覺得係，你問有冇歧視性咧，係有嘅， 係 真係有嘅。我覺得係，但係咧。不是说他衣着不是有钱与没钱绝对不是。而是就算很多基层的市民你觉得他的格是不衰的。包括是清洁工又好。即是站出来我看到很多在商场里面做厕所清洁的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其实他们是很尽责的是站在那里的。不会是什么周围坐啊或者哀啊哀哀蹦蹦啊这样的。所以我就说你看到如果他尊重他的工作他的格是不衰。但你永远看到呢这些無論佢迪士尼又好，我唔知點解嘅個米奇都格特別衰嘅，真係，即係都唔係話金色米奇嘅問題。 但係咧，我覺得梗係嗰啲有陣山浸 山寨 味嘅係，覺得佢假嗰啲嘢係。 喂，你問我，我睇個開幕禮真係覺得佢山寨假嘢嚟。 連嗰啲真係嘅鬼妹你都覺得係扮嘅。 我諗係俄羅斯妹嚟㗎，係嘛？嗰啲係。 但係啦，即係嗰啲真係金髮嗰啲咧，你都覺得係啊，係咪假嘅？ 梗係個樣唔似鬼妹咁樣。 係咯。 即係戴個金色假髮咁樣， 係啦， 可能新疆嚟嘅可能， 係， 所以你全個國家格衰咧就冇得慢， 係 俄羅斯都一樣噶，你唔好以為啊，全世界得中國個格衰啊，你睇下歐國杯，係咪一開波就嗰啲職業球迷鬧事， 哦係啊， 跟住即刻俾人判刑，判咗刑啦，你發覺佬，你知法國嘅呢個 這個效率相當之低的嘛，就不知道為什麼今次俄羅斯判刑是這麼高的，真的是嗎？跟著奧運藥檢，連這個網球 女明星舒拉寶娃， 舒拉寶娃都過不了藥檢，跟著現在就發覺好像田徑選手，中國都有份，中國都有份，是嗎？到現在還是用著東歐東德時代那種訓練運動員的方式，打荷爾蒙用 steroid， 還是用這些方式，咁你點到你唔隔衰啫？係咪？你永遠都 bend the rule 喺國際裏邊，人哋 honor system 嘅，你就用到盡，係咪？咁多人去非洲，我想陸公衛俾 BBC 借係抵死嘅。而家中國人喺非洲咩？係從事非法象牙貿易最多。香港非洲大象死咁多，係絕對同中國人大舉進軍非洲有關。中轉站喺邊度啊？香港。所以 BBC 出嚟借陸公衛係有原因。你。當時禁象牙貿易，你就話因為你有功藝，個法例就 grandfather 咗嗰啲做緊嗰啲，可以 keep 住個 stock。 係，咁你 要做 stock take 㗎，係 啊， 你每年都要 stock take 㗎。咁點解個 stock 係多咗咧？ 係咯，照計應該越賣越少㗎。 應該越賣越少㗎，就算冇賣出一件啊，過去嗰二十年， 係 都應該係等同啦個數量。係，根本政府就隻眼開隻眼閉喺呢個象牙貿易裏邊。你不要說在廣州的商場困住北極熊這些噁心的東西，廣州玉林、玉林廣西玉林、這個、 吃狗 節、狗肉節等等，這些每一樣你做的事都是被全世界看你的格是怎麼 衰， 得你可以精神勝利法，這些是我們的民族文化，關你什麼事啊？得，你是可以生起個門清王清白，不過人家也有權是去孖叉你，是嗎？你不介意，你以為這樣就拍民族主義的偉哥嘛，大家興奮嘛，是啊，興奮啊，興奮完之後，你面對當你人仔冇水嗰陣時 候， 當你經濟唔好嗰陣時候，你再冇用人民幣去收買朋友嘅嗰陣時候，你喺國際上仲有冇朋友可以？你而家仲可以用人民幣去買朋友，即係援交啊！ 係啊，係啊， 根本中國就冇外交，中國只有援交，係以援助建設嚟做外交。 係 有幾多人會視你？你睇下英女王。 系啊， 等你一拧转面 ，oh bad luck！ Bad luck 啊、你睇你奥巴马一拧转面 cancel 你个高铁合约， 系 1000亿合约代咗先， 系 呢、這个就系全世界对你强国嘅人，你个国格衰啊，嘅一个睇法嚟。 系 你话嗰啲系小事，系啊，拆十字架小事啊。你谂下呢啲新闻无日无之喺 BBC 咁播，喺 CNN 咁播，喺美国一个咁嘅新教嘅国家里边，人哋点睇你啊？ 系 系啊，呢啲系我内政啦。得，你以前闩起门咪得咯，你毛泽东时代咪得咯。但是现在不是嘛，你打开门嘛。 对咯。 是吗？所以香港人讨厌大陆这个是必然的。一个正常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不讨厌大陆才奇怪。 是。 当然有着数。 是。 当然收了东西。如果不是是不会，你见到这些一些正常反应来讲你都说不是嘛。是吗？玉林狗肉节。环球时报仲喺度话不容外国指指点。 同埋越闹你越闹我就越写多添。是。 喂，大佬，佢內地新一代都頂唔順啦，係嘛？你呢種咁樣嘅一種叫做自嗨嘅文化，你再嗨落去嘅話，咪爆血管咯，我就真係噶喎，谷到爆血管噶咯喎。你坦白講，你南海你就咁勇武，下下準備同人開拖，跟住另一方面你就話要搞一帶一路，走去搞呢、這個。喂，大佬，東南亞。海上絲綢之路大部分是美國勢力， 係咯，人哋個人哋個牆嚟嘅。 由馬來西亞、印尼，even 你話印度，印度其實是親美多過親中，同中國係競爭的關係。好啦，跟住另外陸上絲路是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係咪？普京表面上同你揸手，實際上處處設防，咁你點會搞得成？ 係咯，憑乜嘢咧？ 喂，你冇一個意識形態的霸權去令到人哋信服你嘅。 但呢個意識形態只係我嚟令到自己裏邊啲人民信服啫嘛，即係佢嚟麻醉裏邊啲人啫嘛。 同埋好簡單，你唔好麻醉裏邊啲人，麻醉自己同麻醉埋覺得外邊嘅人都要信服你。佢而家問每每問香港點解唔愛國，就係佢覺得佢麻醉咗自己。 係 佢原本當咗個工具。 我好靚仔，點解你唔覺得我靚仔？ 搞下搞下咧，佢自己都真係信咗自己靚仔。咁就問啦。喂，點解你唔同我上床？ 係 點解你唱 K 唔覺得我唱得好聽？ 係 點解唔讚我靚仔？點解唔讚我表現好啊？係嘛？ 係啊！ 我就話一炸就行出嚟就係、 Even 你的樣子是黃毅，你裏面那個是志雄哥嚟噶嘛？係紋曬身噶嘛？其實一爆機嘅話，裏面是觀音啊嗰啲咁嘅嘢嚟噶嘛？係咪成扎山口組咁樣？係咪你找個好樣啲？係啦，唔係李兆星嗰只啦。其實內裏都是咁。其實我好 shocking 嘅，其實嗰次佢喺 黃毅爆先 嗰次搶姜，人哋都唔問佢噶嘛。人哋個女記者係問緊杜潮高嘛。不是问他的， 是啊，问加拿大那个嘛， 加拿大外长啊，是他抢姜自己爆泄而已嘛，不是表演给习近平看咯。你现在看到所有这些乌坎村啊、铜锣湾书店，我觉得都是一样，是个政治核心烂了。而这个政治核心烂了什么呢？是他不再是行紧1979年之后中国所行的路。而这条路我都是一条死路来的，不是知不知爆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每一个香港人都要想想自己和中国的关系是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关系，亦都维持究竟个距离有几远。如果不是的话，知爆一爆就真的会中招的。即这个，所以你说那个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调查呢，我觉得真的高的 20%， 是 即不是讽刺他，我觉得真的高 的。尤其是你这么在预散后跟着又 所以我想问一下钟庭耀的 sample 呢，有多少是抽到那些香岛中学啊那些学生咯 是 吧，如果不是我觉得是 应该是十二下的照顾。 我去中学，有时候去中学演讲，有时候在大学和学生会那些讲座，真的十个有十个都不会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已经是变成一个污名了嘛，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污名。你觉得自己里面很嗨，但你出到去世界里面，我都说了，我就算是接触的是泰国人、印尼人、斯里蘭卡，是講緊一帶一路的受惠國家嗰啲，都是媽媽聲嘅，都是媽媽聲嘅。因為他哋講出一個道理，就是一帶一路的話咧，其實益咗當地的權貴，因為嗰啲黑錢嚟，你買人碼頭啊、填海呢啲，係冇辦法出高單去到一般嘅市 場。係 呢個同美國喺五六十年代開拓自由貿易，我都話香港，我做輸液工，雖然喺徙置區長大，都可以喺新蒲崗。做这个製長江製衣廠的輸液工，那個出口是美國的，所有成衣都是美國的 quota 貿易制度，是令到香港一代又一代的基層的市民是可以一路一路這樣通過製造業而去找到自己，不單止賺到生活，甚至是改善自己的生活。因為他的錢不是直接去了個政府 和那些權貴商家那裡， 而是中小企都有一種。但我想問一下，現在大陸他那些所謂中小企是他們自己的中小企，在非洲呢連卡拉 OK 和雞竇呢都是他們自己溫州人經營的，那些雞直接在大陸運去的，沒有非洲雞的，因為他們不喜歡黑人嘛。我說中國人是全世界其中一個種族歧視最厲害的種族，那又怎可能成功一帶一路呢？你去到別人的國家，人家非洲人鬧到他們啊，即是他说他们当那些非洲人是狗的奴隶嘛，是吗？这种嘴脸绝对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我经常都说， 他们对着香港人都是这样啦， 不用的，你罗湖城看看那些黑人，很多黑人那些扮货回去的嘛，看多两看，摸多两摸，抢回去骂他们的， 是 even 在罗湖城 看什么看那些， 是啊，买什么买什么不要看了，即是讲这些说话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自吹自擂之余还会累死香港。而呢種咁樣，再加埋銅鑼灣書店啊、烏坎事件啊呢啲，就算而家控制 CCTVB 咧，唔報烏坎事件都冇用。個原因就係咩咧？因為已經去到咧呢啲醜事咧，係會快速傳播嘅。你取消訪問呢個林榮基，咪林榮基上 cable 咯， 係咯， 網台咯， 係啊， 你仲可以封鎖得到咩？係嘛？大家咪通過其他嘢去睇林榮基嘅訪問，BBC 啦，係嘛，網媒咯。所以是冇唔可能再是翻翻去以前，只要如果佢唔改變啊，嗰個根本嘅價值觀係冇辦法，那個中港關係冇辦法再重新可以走翻去以前。我覺得你諗下2008年京澳之前，我哋仲係捐緊100億俾佢哋， 汶 川地震， 係啊， 京澳嗰陣時係香港人係冇反對嘅，係嗰陣時，因為過立法會財委會嘅， 係啊，係啊。 你試下而家100蚊，我諗都過唔到啊！ 係 啊！如果你話大陸再有地震咧，我諗捐100蚊都過唔到啊！真係，所以我覺得如果即係 而家唔係超脱於即係香港咩派城邦派咩咩之爭。就算我相信，就算你係支持泛民嘅都好，對中國嗰個厭惡程度係一樣。 係好厭惡真係。 係啊，你提起無論佢哋嘅 agent 喺香港嘅代理人，無論嗰啲吳亮星啊、馬逢國啊、梁美芬啊、葉劉啊、田北俊、田北辰啊，講咩都好咧，你都一樣係咁厭惡。 係。 所以我自己有個 gut feeling， 九月嘅選舉可能會出現一個大嘅改變。即係呢種厭惡嘅感覺，我覺得係會爆嘅，真係，即係開始會谷爆，所以俾心機，可能會創造咗奇蹟嘅，真係。你記住好多唔聲唔聲嗰啲咧，雖然佢覺得同權貴要攞分定啊，政府俾錢啊等等，好難公開同佢反台，但係你話到 secret ballot 嗰下咧，究竟我哋會唔會轉態咧 ？Who knows？ 係嘛？而呢種厭惡性，我覺得係好普遍嘅。 是 不是只是限於活躍於政治的班子、 嗯、 很多與政治無涉的人呢其實對銅鑼灣書店事件、啊、這些呢其實是有看法的 即是心裏面很厭惡 是有看法的 不 表露出來 但你就算我認識的出版界的人其實很多都有看法的、 嗯、 因為大家都認識的銅鑼灣書店是即是大家都經常上去都看到、啊、林先生坐在看鋪的嘛、 嗯、 未必他可能公司的背景等等各方面的生意利益在、嗯、但你說去到一個票箱投票一下，佢會投票，即係投俾邊個咧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我諗大陸係完全低估咗咧林榮基呢單嘢咧。 係，佢又冇遇到嘅，佢真係以為當佢機械人翻落嚟做嘢。 就算佢禁制之後嗰、那個嗰套指令動作都係錯，我覺得係。佢係令到件事 worse， even worse。 即係訪問佢女朋友啊嗰啲咩？係 啊，又擁翻嗰幾條友出嚟做 show 啊等等啲咁嘅嘢。我估佢咧就會繼續坐落去嘅， 係 呢個禮拜仲會繼續拱出嚟嘅，係 照計係嘅。 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城寨係香港真正冇大台、冇斗策、只有群眾嘅地方。一班嚟自五湖四海嘅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